手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根据今年4月份北京市发布的房产政策，符合一定条件的非京籍人员呢，可以作为新北京人申请到公租房。而最近一些代理的公司也盯上了新北京人的业务。根据调查发现，有代理公司宣称收费8万元就可以帮助新北京人在半年之内100%的申请成功。而北京市住房保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新北京人申请公租房等项目要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和政府网站上去申请，不要相信所谓的代办的宣传，以免钱财被骗。今天9.6，周周带你听资讯。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提出选择部分高速公路开展分时段差异收费的试点。从市人力社保局召开的半年工作会上获悉，本市大约有200余家从事线上招聘的机构，取得行业许可的仅有71家。人力社保部门呢，也将会对线上招聘机构进行逐一的检查。同时，在下半年，本市将会出台文件，促进技术人才、新型职业农民以及技术人员等7类重点群体的增收。全球4大高校排名系统之一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日前发布了2017年的榜单，中国大陆有45所大学入围到了世界的500强，其中清华大学首次进入到了前50位。天天快递在近日声明，将会起诉京东，要求后者要停止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并赔偿损失。而在今年的7月，京东也以服务质量得分低为由，暂停与天天快递合作。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巨鹿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白白的鹅。 全世界

木心曾经写到过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做什么呢？回答是爱最可爱的、最好听的、最好看的和最好吃的。那不知道在你心里所谓的最好又是什么样的概念呢？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周周。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进行在线的互动。 规律震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乐音，心灵式的波动发出的声音称之为音乐，抛出我的乐音，放送你的音乐，精英优秀，北京FM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爱一个人别太认真，你受伤的眼神道理，有一天你会懂。我知道你很难过，昨天是恋人，今天说分手就分手。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 暑期呢已经过了大半，但是有不少帮子女带娃的老人却感慨自己都快要累瘫了。在假期里，孩子们奔赴各个培训班，孩子的父母还要工作照顾家庭，只好老人上阵给孩子做饭，带着上辅导班，每天安排的都满满的，身心疲惫。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工作之余记得给家人一份理解，别让带孩子成为父母的负担。 空白，哦，爱。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安委办通报了关于陕西安康京昆高速810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况，通报称要深刻的汲取教训，坚决防范和抑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对800公里以上的超长客运的班线进行全面的排查，严查超速、超员、超载以及疲劳驾驶等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农业部农产品质监局的副局长金发中针对近来的欧洲毒鸡蛋事件表示，目前欧洲无任何一个国家的鸡蛋产品获得了中国进口准入。西藏自治区跨省异地就医结算的系统呢，已经正式开通了，而自此之后，我国的社保卡实现了省级全覆盖，社保卡的普及率也达到了73.9%。北京市和河北省17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雄安新区的建设，而北京呢也将在新区推出一批交钥匙工程，史家小学、宣武医院等将在新区落地。越南卫生部表示，今年以来越南的登革热病例已经超过了8.1万例，其中死亡达到了24例。中国驻越大使馆呢也发布了通知，提醒旅越的中国公民需要加强防范，备足防蚊物品，避免在蚊虫密集的区域活动，如果发现了发热等不适的状况，务必要及时就医。 心比心，因为心

总是能够在各大网站上看到关于如何评价某某音乐人的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前两天就看到了一个问题哈，说如何评价胡彦斌，有的网友回答是胡彦斌的才华永远比他的颜值更为打动人。我们暂且不评价关于颜值的问题，就才华而言的话，胡彦斌在音乐上确实有自己很深的造诣，而且无论是改编歌曲还是创作歌曲都有自己的风格。就像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为你我受冷风吹》，之前听到林忆莲的版本就像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在歇斯底里的告诉全世界我不爱你，而胡彦斌的这个版本却像是一个非常理智但却伤透了心的爱人，将一段令人难忘的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接下来听到音乐魔法师胡彦斌的《为你我受冷风吹》。 为你我受冷风吹，静默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已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盼缘尽仍有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能找到一条路，除非你自己放弃。 创业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时候，哎呀，还是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是有过几个不错对象，说起来并不寂寞孤单，可能我浪荡让人家不安，才会结果的真望。什么一言莫讲，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我又不脆弱，何况那算什么伤，反正爱情不就都这样。